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中国版面 蒙古那些 是啦，就叫蒙古马、嗯、但其实蒙古马一点都不靓仔的、嗯、你最多只能够说它叫 cutie，就係話咧，啲毛好長嘅，啲鬃毛長長啊，尾長長，但係咧佢係肥肥矮矮嘅， 嗯， 啊肥等等嘅，啲腳短嘅、 哦， 蒙古馬大致上係咁樣樣嘅、嗯，所以咧絕對唔係我哋今天睇嗰啲，哇高頭大馬啲腳又長又嚇、啊、幼嘅嗰啲，嗰啲係叫阿拉伯種啊嘛、 嗯， 就係、是、以前我哋漢唐時代一不斷追求， 就係、是、嗰個進貢， 就是、叫做汗血寶馬。咁、 哦、 但原來汗血寶馬邊嚟嘅咧？誒、嗯、原來就係喺呢個地區。南高加索呢個地區、 哦， 我幾年前去土耳其咧、嗯，土耳其人就話：，誒、欸，我哋最靚嘅馬咧，其實就喺東部。 嗯、 其實講真咧，東部咧以前都係屬於南高加索嘅，不過而家就俾土耳其搶咗、 嗯。 啊，所以嗰度咧，即係遲啲我會再講講啦嚇，有好多恩怨情仇啊，嗰度真係、嗯。哇！ 但係咧，高加索咧，啲人成日聽一就係、是、高加索平原啊嘛，係嘛？ 其實咧。佢南高加索咧，佢當然有啲地方係平原啦， 嗯， 但係當然亦都係有山脈啦，兩樣都有嘅。 嗯，哦，咁會唔會同呢啲平原多有關咧？咁嗰啲 咁啊冇關係嘅。咁你無論人種也好，馬也好，佢喺邊度起源咧？當然要好深入去考究啦，就係，但係佢咁啱喺嗰度起源咧，就唔係話一定佢嗰度山多或者平原多，因為世界上山多平原多嘅地方好多啦，係咪啊？咁、嗯、但係總之而家即係按照啲咁嘅考古學家嘅考據咧。就係、是、話，雖然我哋而家就叫做阿拉伯種， 嗯、 但其實係因為後嚟嗰啲阿拉伯人咧，即係強大有一段時間啦，阿拉伯帝國啊嘛，咁、 嗯、 佢就係將嗰度地區最靚嗰啲馬攞嚟配種，咁、 嗯、 配下配下就配出咗呢個阿拉伯種，咁、 嗯、 所以後嚟咧，咁當然我哋由細到大睇嗰啲西片嗰啲馬，其實基本上都阿拉伯種。 咁、嗯、我仲以為一路汗血寶馬係蒙古馬添。 係啦，錯了，汗血寶馬唔係蒙古馬，其實蒙古馬咧。就係、是、始終嗰啲肥肥矮矮嚟嘅， 嗯， 啊，汗血寶馬就係西域， 啊， 西域就傳入嚟嘅，其實就西域一路過去，其實就係南高加索， 嗯， 啊，再去就土耳其啦，咁樣樣。好啦，咁你講得非常之好喎、啊，嗱、啊，頭先講到咧，就話南高加索咧，其實係幾個國家包住嘅，嚇、 嗯， 而家北面咧就係俄羅斯啦， 嗯， 西面咧就土耳其， 嗯， 南面咧就伊朗，東面咧其實就係裏海啦， 海。 啊，就係裏海啦。咁當然西面咧就既有黑海，亦都有土耳其嘅，就咁樣樣嚇。咁、 嗯 啊、當然裏海即係過咗個裏海，當然好難過啦，根本好闊嘅啦，係嘛？就、 嗯、 過咗去嗰邊咧，就是、所有嗰啲叫五坦啦。咩叫五坦咧？就係嗰啲吉爾吉斯斯坦啊、烏茲別克斯坦啊、塔克吉斯坦啊嗰啲咁樣啊嚇。咁、啊、有好多個呢咩喀什坦啊咩嚇，咁啊咩咩坦啊，全部都坦字尾嘅。咁啊嗰啲咧就係中亞細亞啦。咁、 嗯 啊、其實呢個高加索地區咧。其實你話歸入歐洲定亞洲定係中亞細亞，即係小亞細亞咧，其實真係我去完翻嚟我都覺得係好難歸類嘅，即係喺地理上、 嗯、 啊，夠仲有啊，甚至你可以拗究竟佢屬於歐洲定亞洲咧，係都有爭議嘅。嗱、嗯，我首先我都好奇怪，因為我都講我幾年前去土耳其啊嘛，其實土耳其係屬於歐洲亞洲咧，就已經有爭議啦，因為土耳其啊過去十幾廿年都係話爭取加入歐盟啊，歐盟入歐嘛，但係都未入到、啊。 嗯 咁所以我嗰次去土耳其咧，嗰、那個導遊咧就好掹憎嘅，就話咧即係啲歐洲佬咧就係呃佢哋，氹佢哋咧就話啊你申請啦，我哋有可能即係批你入歐盟。咁、嗯、但係咧一路拖咗十幾年，就都未得啦，但係就着數就攞曬，即係話要你全部開放你嘅貿易啊，開放你嘅經濟啊，咁諸如此類啦，好多嘢啦咁樣。咁佢又好掹憎，咁啊就但係你知啦，土耳其係北約一份子喎，咁先奇喎，佢、 嗯 啊、未歐盟，但係佢係 NATO 喎。呢套一份子，咁所以其實喺西方嚟講咧，土耳其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戰略位置嘅，因為尤其是美國啊，啊記得即係兩次打伊拉克啦，應該特別係第二次啊，布殊仔嗰次啦，其實佢都係要利用土耳其作為一個發動攻擊嘅空軍基地，嚇、 嗯， 咁、啊、要土耳其批示咧，如果唔係佢好麻煩嘅咁，所以土耳其喺西方嘅戰略嚟講咧，係佔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咁但係你話土耳其人咧，第一佢作為人口咧，佢大過曬你。西歐所有國家嘅人口，即係唔係話加埋啊，而係話你獨立一個國與國比咧、嗯，你德國也好，你法國也好，你西班牙也好，你困埋去咧都係幾分之一嘅啫，佢、 嗯、 人口係龐大嘅。第二，喂，你成個歐洲都係信天主教、基督教噶嘛？ 嗯。 但係土耳其信咩？ 就係、是、伊斯蘭教。 冇錯，土耳其信伊斯蘭教啊嘛，好多人亦都咁講啊，就係話，根本一個伊斯蘭教國家點可能做到歐盟啫？ 點可能做到 EU 啫？冇可能嘅咁樣係嘛？咁所以呢個好爭議性啦嚇。但係當其時已經話土耳其究竟係歐洲定亞洲，或者甚至話啊唔緊要啦，歐亞交界啦咁樣樣。咁你諗下啦，如果土耳其係歐亞交界，咁土耳其以東咁一定係亞洲啦，係嘛？ 嗯。 但係好得意嘅喎，你亞美尼亞同埋格魯吉亞咧都唔覺得自己係亞洲嘅，而實際上佢啲人種咧係唔係亞洲人種嚟嘅喎？佢係真係歐洲人種嚟嘅喎， 歐洲人種， 歐洲人種多啊，其實真係嘅，阿拉伯人種都唔係嘅，其實嚇、當然佢一定係過去幾千年咧已經混種咗好多啦，係嘛？咁但係亞塞拜疆咧就可能會多啲，就係咩咧？就我哋叫做特缺種，特缺，咁啊特缺咧 Turkish 啊，土耳其咪特缺種咯，係嘛？所以土耳其人咧就唔係 Caucasian 嚟嘅。嚇、當然其實佢都有佢個基層嘅血統咧，一定係啦。但係佢本身咧就自成一個嘅民族咧，就叫做突厥啊嘛，咪就係我哋中國以前成日都要喺西域嗰度去打突厥人啦，係嘛？咁啊 Turkish 咧，所以 Turkey 呢個字係咁嚟啊嘛。我即係幾年前講過啦。咁但亞塞拜疆咧，原來亦都咧係主要係呢個突厥嘅族裔嘅，當然有其他族裔。但係亞美尼亞同格魯吉亞咧就自己嘅族裔嚟嘅。好有趣啦。咁啊三個國家咧係人種上不同啦。語言上不同啦，文字上不同啦，宗教上呢就亞美尼亞同格魯吉亞相同，但係亞塞拜疆就唔同，因為亞塞拜疆係信 信咩呢、 你諗下啦，佢主要係特厥人，即係土耳其嗰邊， 就伊斯 蘭，所以都係伊斯蘭嘅，係咪亞塞拜疆伊斯蘭教，但係亞美尼亞呢同埋格魯吉亞呢就係、是、基督教，咁但係呢個基督教呢就唔係西歐嗰種嘅天主教基督教，亦都唔係俄羅斯嘅東正教，原來係自成一格。但係自成一格得嚟咧，有趣啦。咁你話哇，咩教派嚟㗎？咁樣係嘛？啲咩流派？原來唔係啊！喺佢哋心目中咧，佢哋先至係最正統。其他嗰啲咧，其實分支出嚟嘅。嗱，我一陣間咧就講啱 咩？咁個宗教都咁覺得自己係最正統嘅 冇錯，啱。但係咧，我哋都要睇下佢嗰個理據嘅，係嘛？咁、那個理據點樣咧？一陣間同大家分析啦。但係而家我都要講下啲基本數據先嚇。嗱，基本數據咧就係呢個亞美尼亞究竟有幾大咧？講出嚟咧，確實係咧，即係唔起眼或者大家即係冇留意咧，係應該嘅。佢嘅面積係細過台灣嘅，僅僅細過台灣。嗱，台灣咧，雖然我哋香港人去到台灣就覺得哇，台灣都好大啊咁嚇。唔該，大家揾一個大大地嘅地球儀嚟睇睇，睇下台灣喺呢個地球。嘅表面係佔幾多個面積？其實台灣係好細嘅啫。你尤其比起譬如菲律賓嘅呂宋島係嘛？菲律賓最東咪最北咪一個叫呂宋島嘅係嘛？哇！台灣比呂宋島其實細好多嘅、好啦，都係佢嘅人口密度大好多啦。但係咧，亞美尼亞咧就細過台灣，但係個人口咧亦都比台灣少好多添，係嘛？因為台灣冇記錯應該。冇，係咪即係2000萬 咁。 咁上下啦，我唔知啦，可能2000幾萬啦，即係台灣啦。咁但係呢亞美尼亞呢原來只係僅僅過300萬。 哇咁少㗎 即係話呢嗱呢、這個我一去到一聽見呢我話啊港獨又有一個理據啦咁樣。知唔知呀因為嘩原來佢300幾萬就一個國家㗎喇喎。咁我哋香港700幾萬已經可以兩個國家啦 ,Javi, 九龍國同香港國都得啦係咪咁當然其實我咪話我前兩年咪去過紐西蘭嘅記唔記得紐西蘭幾多人口啊 又唔記得啦。 400萬。 400萬。 南島北島加埋呀你知淨係一個北島都大過台灣好多㗎。但係南北島加埋400萬你點可能想像啊係咪咁佢就係一個國家啦。咁所以我哋香港其實幾個國家都得啦。如果按人口咁當然呢個世界梗唔係淨係睇人口咁簡單啦係咪咁原來格魯吉亞呢其實個人口呢作為一個國家佢係300萬鬆啲僅僅過300萬呢但係好有趣佢有自己嘅語言佢有自己嘅文字。即係話呢原來佢呢啲語言同文字呢就係呢幾百萬人用㗎啦全世界。但係啲地方冇人用喎。幾獨特啊。咁但係呢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就係原來世界上嘅亞美尼亞人呢有人估計過咧，可能接近1000萬。 係啊， 即係話， 咁好似 佢嗰啲海外嘅，其實同猶太人似啊，嚇華人都似，但係華人因為本身人多嘛，我哋13億係嘛，咁樣所以海外華人就算幾多都好咧，困埋去13億啊，梗係好小兒科啦。但係亞美尼亞就真係唔同啦，亞美尼亞佢自己國家300萬啦，但係原來外面咧估計咧有接近700萬人。咁呢個點解咧？原來就係咧佢。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經歷過很多壓迫 而最嚴重一次呢，就係19世紀末20世紀初嘅一個由大屠殺開始，而最後演變成一個叫種族滅絕。而刽子手係邊個呢？就係、是、突厥族嘅人，即係土耳其。但係佢最先嘅呢，就唔係土，即係佢嘅未係土耳其嗰陣時叫做奧圖曼帝國。但係其實今天嘅土耳其呢，就係直接繼承咗奧圖曼帝國㗎嘛。咁、啊、所以呢，總之就係、是、即係啲人理呢，就係叫做 Turkish 啦、啊、Turkish。咁 Turkish 嗰陣時由19世紀末開始，而最緊要應該去到1915年呢，就真係一個滅種嘅大屠殺。咁呢個大屠殺呢，講緊死幾多人呢？即係阿美利亞人一般呢，佢自己講嘅呢，就係150萬。嘩，好得人驚。而呢個亦都係20世紀嘅即係幾次嘅滅種大屠殺入面嘅第一次。因為我哋最熟悉嘅當然就是希特拉，即係屠殺猶太人啦，即係有幾年入面呢，我哋一般都講話600萬猶太人，咁確實好得人驚㗎，係咪？咁但係其實嗰度係30年代末啦、啊、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呢係即係1915年，咁係死咗150萬嘅阿美利亞人嘅，其實當時就係喺土耳其嘅東部、啊、好啦，咁樣呢就我話多災多難呢仲有好多原因嘅，就係、是、其中呢佢就原來佢都係一個地震活躍帶。是啊，咁啊，我都記得嘅。其實嗰陣時我有些少印象，不過你嗰陣時好後生，可能你冇留意啦。其實1988年咧，佢係有一個大地震。嗯。咁樣咧，有啲估計咧，就話最多死咗咧係差唔多50,000人。哇，好多人驚喎！一個地震死咗50,000人嚇。咁、啊、所以亦都咧好多嘢受到破壞。我今次去睇好多古蹟咧，其中一部分咧就話因為1988年嘅地震咧，所以破壞咗。 嗯、 啊，所以係好可惜嘅，有啲可能有成千幾二千年歷史㗎啦，咁樣樣呢、都破壞咗嘅。好啦，嗱咁講返呢就佢嘅人種啦，人種呢其實就90%多幾都係阿美尼亞種㗎啦，都幾純種嘅，有其他嘅人種啦、啊、但係突厥嘅人就少嘅，因為佢同即係土耳其嗰邊呢就係好唔啱嘅，咁佢有其他人種啦，其實有伊朗人嘅。啊，因為佢同伊朗關係好密切，佢南面就係伊朗啦嘛，咁即係伊朗即係古代個波斯啦，係咪？咁呢就嗱頭先講到佢個人口呢有其實70%喺海外、啊、正如而家世界上好多猶太人呢都係分散咗好多國家一樣啦，咁、啊、但係如果講到佢個面積呢，頭先我話講到咁細啦，原來呢而家嚟講冇人法啦，可能係歷史上最細，原來喺歷史上最輝煌嘅時期呢，佢覆蓋個面積即係喺南高加索呢係、涵蓋而家嘅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啊，仲有土耳其而家東部啊，甚至伊朗嘅最北部，即係接壤嘅地方，係大過今天嘅面積係10倍。 嗯， 即係倒翻轉頭嚟講咧，今天呢個國家嘅版圖咧，只係佢輝煌時期嘅1/10啊，你嘅陰功，係、嘛？所以呢個阿美尼亞咧，個歷史咧係真係哇起伏跌宕啊，即係可歌可泣，因為佢係受到好多國家咧就不斷嚟去嘅壓迫啦。統治啦咁樣樣、其實佢亦都可以咁講啦，如果我哋講返嗰個歷史呢，最早呢人類而家科學家相信係大概係150,000或者最多200,000年前呢係離開東非，先至慢慢演變成我哋今天嘅現代型嘅智人呢，我哋叫做 Homo sapiens 嘛。咁所以呢其實呢個南高加索呢差唔多就係人類呢個全球大遷徙嘅第一站咁滯。 嗯、 即係離開非洲啦，咁講啦，離開非洲第一站根本就必經之地嚟嘅，所以佢係有最古老嘅人類嘅一啲嘅文化嘅遺址喺嗰度嚇。咁、樣咧，我哋去到咧就冇幾耐就帶我哋去嗰個歷史博物館，咁啊睇咗好多好精彩嘅嘢。嗱，我哋咧時間關係咧，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同大家介紹咧係一對人類歷史上最古老嘅皮鞋。